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thyl， 一隻叫 non-methyl。 methyl 呢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哦、即係呢要加熱到發 酵，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完美啦。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 成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老師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 司令奇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钱钱钱打到嚟，钱钱钱翻晒埋嚟。沈大师、沈阵营、高辉、小兵。 好、okay， 嘅又返嚟第二次啦，先打到嚟係啦，敏感 係 咁啊，个市即係你睇都似要调整㗎喇。 嗱，而家咁睇，我今日睇完个图呢就觉得係应该係要沽嘅，咁但係我今日都未沽。 係 咁，因为咁咁我梗係想等礼拜一，因为你基本上你有回风喺度呢， 係 你而家沽蚀张㗎嘛。我因为嗱有度好呢就係礼拜一回风公布完业绩五点钟夜期开波、哦、你咪搵位囉。 夜期开波嚟 㗎。係啦。因为我呢轮我有留意一下个夜期嘅，咁佢行嗰啲幅度呢有时日头见唔返嘅。 係呀，好得意呀。 係呀，好 等人中伏呀嗰啲我哋。 即係有时哇佢夜晚升两嚿几。你第二朝返嚟开返琴日嗰啲价嘅，即係你 吹佢唔涨， 你賭大細嘅杆嘅，你升两嚿幾你賭佢一张，即係你开高你咪最多都係开高两嚿幾，之后你平开唔落嘅你咪走囉，但係佢开返琴日收市价隔离喎，咁你又執两嚿啦。 嗱，我自己睇有两个可能性啦，因为今日呢就做咗一口就係长和系业绩今朝扯高啦，你见就和黄扯几蚊啦。 三个几。 係啦，咁长实亦都升啦，咁变咗呢大家个心里面呢礼拜一你估大部分人够唔够胆沽啦。 难啦。 难啦。 沽啊啲人真係唔敢。 好啦，咁如果礼拜一开高回一回嘅，你估计啲人会追沽定係闹㗎啦。 有一部分人应该会唔敢喐，一部分人心思思就想闹博汇丰。 係啦，好啦，但係收市后汇丰公布业绩，咁我哋要估第二日啦。 嗯， 就係汇丰公布业绩好嘅时间个市点呢？ 照计係抽嘅，抽高佢嘅。 抽高先订。 我諗睇下究竟有几多仓喺度啦，係。 啊，睇下啲仓够唔够啦，所以礼拜一再睇一睇啲期指期权嗰啲盘呢，似唔似可以做到仓啦。如果唔得嘅话呢，就即係汇丰，嗱汇丰嘅业绩多数好㗎啦。啊，问题就係话礼拜二抽高大家会沽。 嗯。 但係礼拜二如果汇丰公布业绩好，礼拜二嘅汇丰礼拜二嘅港股会唔会抽高呢？ 嗯。 或者係轻微高少少，淨係顶住嘅汇丰又其他唔高又得唔得呢？ 我试过一年记得有印象，就係斋顶汇丰其他队嘅。跟住个市就係、是、本来唔知外国係跌緊，即係应该开波係跌两三嚿，但係汇丰升咗之后就顶咗好多咁样嘅。 咁应该点做呢？究竟礼拜一沽定礼拜二沽啊？ 不如禮拜三先估啦。 點解要禮拜三立秋啊？ 咪睇睇到定一定啊嘛，佢真係落嚟跟住順勢做啦。 我而家考慮緊其中一個策略，禮拜一翻去咧，睇佢確定咗之後咧，就買少少匯豐 call， 跟住用熊仔就沽佢，或者用恆指 put 輪嚟沽佢，咁咧你咪變咗 hedge 咗咯，即係起碼一樣嘢，佢浪就匯豐，但係指數未必會浪得太高，咁你喺度鋪個淡倉就會著數。好啦，當見到唔對路嘅時間，咁你咪拆倉咯，跟住就走咗只匯豐 call， 咁你咪突頭沽咯。即係近我會發覺呢幾個月呢，真係有時唔到你唔做對沖，因為有啲嘢你係控制唔到，兼且佢發得緊要，同埋佢主力係用住幾隻嚟到， 係呀，唔係騰訊就941，輪流就匯豐就加就和旺， 咁你唔做對沖你根本冇可能掌握得到，贏你又唔敢贏，係咪？咁我會覺得係囉，有時同埋仲有㗎，唔過夜你又贏唔到，即使你追落去你就死。 哇！你有時過夜都贏唔到啊！你如果即係尋日揸咗啲牛證，諗住睇多30分鐘都冇咗啲高位啦，已經係 好快㗎咋？ 係啊，幾下冇咗啦，已經係。 咁我諗就係用呢個策略咯。反而咧，我覺得就話，如果你覺得真係掌握唔到嘅話咧，你而家不如就係話將你嗰個比重唔好擺咁重。你貨底你照 keep， 萬一有咩依鬱真係夾上，你有貨。但是慎防有震荡的时间，你留有现金等它杀下去过后才开始扣货。这个我想是另一个策略。好了，买什么呢？ 买什么？你说是即是跌了之后， 是的，或者真的出现了这个调整，我们要买什么货？ 如果稳阵一点的都是走不得内银的了。主角嚟，我覺得佢應該下半年會。 我會覺得都係睇佢落幾深。 係 就內人內險一定倉底要有。 係 啊，成個鋪排你會睇到真係內人咧做曬嘢㗎啦。咁而你要預 A 股將來要升，一定係中資金融股。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唔好而家買住。 係 而家有啲股票咧，你唔需要急去買，就係內人同埋內房。內房又是行多了啦，好得意的，即係你啲美國同中國咧好近磅嘅。嗱，以色我哋睇阿伯南克講嗰、那個moderate 同 modest 啊嘛，咁咧內房咧呢兩日抽上嚟，點解咧？就是、原來咧喺嗰個有某一個講評論之中咧就講啦，成個過程裏面咧就冇講到對內房個打擊。打壓就措施，即係意味住中央咧就唔再打壓內房。咁又係捉啲字眼咧，咁就炒咗上去啦。 係 啊，好啦，變咗呢下咧，真係要落嘅話咧，內房其實係一定有壓力嘅。咁所以咧，我諗就話內銀內房咧唔好急去買住，等佢跌夠調夠先。咁啊，都係重點嚟嘅。 我自己中意保險嘅。 保险啊，中意啊！保险我中意，但系你咧就系话睇唔贴士啊，你坐亦都冇乜所谓。 啱啊！ 上落即系有阵时挨5-6% 啊，10%，你又唔痛嘅，咁你就可以而家开始收集保险。 因为我发觉有时咧啲保险股咧，你一买你又盯住佢咧，佢唔行嘅。你买咗唔理佢， 买咗唔理佢，突然间就上咗去嘅。 系啦，即系佢上咗去咧，你就好安心咁，咁就都系储住壳啊。大師話齋，你一定有啲倉底擺喺度嘅。如果你冇啲倉底喺度，有實力嘅倉底咧，你自己做啲嘢覺得唔夠放嘅。 係啊，仲有冇啊？另一隻我覺得都可以玩嘅。 邊只啊？ 騰訊。 哦。 但係唔係呢個位，係真係出現咗調整落嚟。那個位， 嗰只呢只就真係彈敗哥啦，暴力哥。 即係騰訊咧，就即係。即係呢只股票真係其實我自己感覺咧係走雞即係因為係曾經喺200多蚊嗰陣時係佢出業績之後掟咗落嚟想買，周邊個個都話：哇，200多蚊股票冇理由買啊！騰訊冇買， 但係而家個個都話，誒350、365貴啊，睇500啊， 即係佢呢啲會生金蛋嘅企鵝，真係好嘢。 唔係嗱，我覺得買咧，我用咩態度咧？我唔係信佢真係無敵，我係信佢而家已經令到所有人覺得無敵，就一定要上去。 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人买到，先至够个量。 而家咧呢阵咧会塌一班人，就系350、356买嘅，塌住你之后杀落去咧。如果你下边俾人打蹬到出嚟嘅，你就会觉得抌啦。 系， 唉，真系好快抽上去400，你都追。咁嗰下先做嘢嘅，吓、所以咧你最安全就系依口杀咗落嚟，睇下会唔会去到325啦。 哇，去到都好好啦。 去到325呢，我倒數370，唔倒到400。咁我都有 15% 啦。 係 咪加埋衍生工具供一供。 用埋啲期權就唔止啦。 咁期權買得好貴呀。 一蚊一蚊上呀。 我知呀，但係你買入場嗰個價個期權金都貴囉。 八蚊呀。 係 呀。你買高30蚊都試，我試過都要10蚊8蚊。 唔係囉。你點搞啫？唯有一係牛證咯， 牛證都好。 嗱、啊，呢只咧就係話，當你大市蹬得夠深，你又掌握到個轉角嘅話咧，騰訊會係最快。 首選係嘛？ 因為佢已經係應該嗱、如果我冇估錯，佢應該會嚟緊呢個浪 嘅領漲股啦。 領漲股，但係領派股。 呢個 terms 真係正都冇人有啊！領派， 但係佢嘅派咧。又未必一定喺市場派 哦，批股 唔係 year end 哦 year end 嗱做曬功夫噶啦，已經開始有 year end 鋪出嚟啦，係啦，跟住我亦都感覺市場嘅情緒覺得騰訊係冇得大跌， 係 跌咗都會上翻， 冇錯 唔買就笨嗰只， 係你問我就知噶啦，佢第一日出開始講唱緊 year end。就話340，咁嗰陣時咧就350蚊到，跟住轉眼360啦， 係啦， 咁我就已經喺度諗啊，20蚊跌翻20蚊都唔驚啊，咁我好彩嗰日咧，嗰只騰訊又掟翻落嚟，嗰日掟咗7蚊，咁我咦話一日掟7蚊，340、360，三日就得噶咯，咁即刻唔諗，因為我驚咧就係、是。你知啦，我做親 EON 都接貨噶嘛， 但最後贏喎，俾你捱到。 啊，咁你要捱，因為我就係、是、我諗住我唔好累人啦，我等大家，即係其實我想等佢高啲，我先再睇，即係唔係唔睇，等因為即係佢個利息係吸引，所以搞到我係有興趣。即係，但係我自己成日都有個宗旨嘅，利大本無歸，千祈唔好貪嗰啲利息。 記住啊，利大本無歸啊，為咗利息亂咁投資嗰啲咧，最終就真係不歸路， 係冇歸路啦。 但係通街都成日叫你貪息，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個個就淨係腦裏邊喺投資，淨係識得係個息。 係咯。 因為好得意嘅，佢哋推啲銀行推 ELN 咧，通常係。系俾你个感觉咧， 系唔系投机嘛？ 系啊， 收息稳阵啊嘛， 系 啦，最多接货都系低位接啊嘛。 系啊，如果只股票系，即系呢个产品嚟收息嘅， 系啦。咁同埋个市而家咁好，你都有咁大段距离，都应该唔使惊嘅。 接到都有钱赚啦，买平嘢。 同埋呢个位咁高，你买股票风险好大，呢只收息就稳阵。 系啦， 就算接到低位接。即係呢啲其實真係，唉！ 喂，呢啲橋已經玩咗十幾年啦，由佢唔止啦。我第一次聽咧，嗰陣時就係淨係做 institution client 嘅啫，係專揾啲有錢佬做，就唔會做 retail market 嘅。嗰陣時咧，應該1995年、94年，但係95年，我聽咗，我一聽第一時間講戇嘟嘟，真係戇嘟嘟。命穩笨嘅嘢，但係後屘真係推到成個 retail market 係。 聽講呢隻產品係城中一位大媽手發明出嚟嘅。 唔奇啊，但係好多大媽手去買喎，真係輸死啦！ 個冧 後屘仲嫌細啊，嫌細咧就搞到 accumulator 啦，就做埋孖展。 哦，嚇 嗱，散貨不 已經講過不下數十次，散貨是這樣散的，所以在股市你會看到板板聲咁升，是不斷有錢買，根本冇可能是散貨的、嗯、 甚至乎是有很多大媽撒，哇，越跌越買，買了它坐艇，是不是真的坐艇呢？買來是不是用來在第二地方做一些合成的產品，等有現貨呢？ 嗱，這些呢最厲害呢，不外乎那幾個的啦，大媽撒來計， 是 啦，總之在市場一路買，就一路做這些合成產品去散，就是不斷套息，不斷套利， 沒錯、 啊、套差價， 沒錯， 那你去買呢，就幫人哋去頂個風險、嗯啊、他就給你一一的息你、 嗯啊、沒錯、 啊、那這個要留意啦。那啊，喂，近日有沒有發現過我們以前炒落那些股票呢？ 哇，砰砰聲，好像 都嗱、啊、一是死下死下，一來就可以很快。 哇， 這個呢是演習啫，我覺得。嗱，你咪都見到咧，譬如馬鋼啊，中國集運呢啲，仲有一隻更加令到大家又失望。其實上次試過噶啦，打到你冇曬人之後，三棍搞掂。 二四二， 嗱，都係嗰句啦，上過堂講過個基本分析俾你哋聽，即嘢值幾多錢係有個價值喺度。好啦，你由四個幾打下打下打下打到落嚟三個三，係咪好傷？ 嗯。 但係你啊兩棍，今日已經見三個八毫幾，又逼翻近四蚊嗰啲位。嗱，當然呢下咧，我估計咧未直上得住嘅。 嗯。 但係理論上你會見到個力，佢基本上就好貴邊嚇。咁、啊、我諗咧，等到業績咧差唔多㗎啦呢隻嘢。 哦，業績係咪好似喺八月尾喎？ 八月尾嗱，如果嚟緊個市真係做震盪落翻去咧，企定咗咧，可以諗購啦。 嗯 啊，之前都未定，好多嘢大局未定，唔購得住。但係咧、下一浸再落去企穩咗咧，就可以諗購啦。 仲有啲好多嘅，即係呢排個市喺高位度叫牛皮啦，咁有啲。四五線股都或者係啲八字頭係榜上有名，我十大升幅榜起碼有幾隻都係八字頭，先一倍八成六成咁樣，呢排可以話係八字頭嘅世界。 OK 啦，啊，有一隻都係我有講過嘅， 係， 但係講完兩三次之後咧，跟住一路冇講， 就因為個開始嗰、那個淡靜咗啲啊， 係啊，即係八一三二啊， 係啊， 嗱，當然而家唔好再追啦。即係其實我想講翻咧，就話以前我都成日寫過幾次咧，有啲策略就係有啲股票你知道佢一路做緊嘢或者歸邊嘅話咧、其實你嘅策略唔係話我要瞓身落去一主獨人買一隻嘢， 係 搏佢咁樣升，即係嗱，佢可以由兩三毫子升到個零禮拜兩蚊， 係啊，一個九毫六， 一個九毫六， 係 好啦。但系問題咧，我嗰時教大家嘅策略咧，就係話你有揸住五至十隻，你可能用你成個 portfolio 10% 嘅股嘅資金，每隻揸1%。 係啊， 咁咧爆一隻，你就可以夠冚其他嗰啲嘅成本。 冇錯。 咁其他嗰啲股票又送翻嚟噶啦。 嗯。 咁你咪逐隻等佢爆咯，爆到兩至三隻，你一定會有好滿意嘅回報。 係啊，因為嗰啲一爆就起碼六七倍噶啦。 係啊，係啊。啊，咁當然啦，你中間起起跌跌實有啦，但你又唔好是但揀一隻嚟重錘喎。 係啊，因為你永遠唔知邊一隻。 係啊， 係啊，啱時間做嘢嘅。 啱。嗱，咁咧就另外仲有一隻咧，早前好多人講啊，即係759啊 ，CEC 啊。其實我喺 Facebook 咧 raise up 一個問題叫大家分析，但我冇時間再寫出嚟。我睇呢個禮拜咧，我會 detail 咧將啲數字擺上去。但係個 concept 係咩咧？嗱。759你記唔記得之前炒上去是什麼借口啊？ 日元下跌、 令到的成本低、跟住個盈利就會大增、好啦 end up 而家出咗業績，個結果係咪因為日元下跌而令佢盈利大增呢？ 好似唔係喎。 唔係，嗱，咁你就諗清楚囉，當日用呢個借口炒上去係唔係錯啦？ 不如邊個講呢？呢個又係 且咁啊，叫你一注独赢，分身咯。嗱，呢样嘢系好 naive 啊！你 naive 在咩咧？你做分析，你做咩？你好似系知道要炒上去有个结果，而你系拣作个藉口出嚟，啱唔啱啊？好啦，日元嗰个 issue 对于佢嗰个成本系减得几多咧？ 如果以日元的匯率的升跌那個成本降低那個因素同租金成本上升的因素比较，哪样大一点呢影响？ 那当然是租金啦。 是啦。咦，小兵又来的？ 我做观众的 这样。哦、 oh, ,ok。你不是去了哪里的 吗？嗱、啊，那跟着第二样啦，我就摆上 Facebook 啦给大家，即是以前很多上过基本分析，我教过你看看下报表啦，叫大家分析一下啦。竟然俾我发觉一样东 西、啊、 个个分析都仍然是好像我成日所讲，只是看報紙賣嗰條數， 哦， 而唔去真係睇個報表喎、 哦。哦，懶啦、 啊。嗱、啊，個問題喺邊度咧？表面睇啊 ，turnover 六成增長，盈利三成增長，係咪即係唔好啊？ 係、哦，係嘛？啲價賣平咗啦。 啊，或者你做多咗生意，賺少咗錢，賺嘅錢冇咁多啊。 賣平咗啦。 嗱、啊，但係如果你一拆落去咧，你知道原來 C C 唔係淨係做亞信屋啊。 哦， 佢嘅 turnover 最大比重反而系喺佢以前做线圈、做工业嗰度，咁啊工业嗰度咧就做多咗生意，但系盈利倒退， 哦， 所以令到整体嘅盈利倒退。 哦，咁即系但系佢卖食物嗰度都系有钱赚嘅， 有钱赚，有钱赚，但系有钱赚同个价值值唔值系另一回事啊。好啦，咁即系话咧，大家已经犯咗个错误，以偏概全啦，冇睇佢究竟做咩先。啊、好啦，當我拆咗出嚟，咁啊自然將工業嘅 turnover 同 profit 解開佢先啦。嗯啊嗯、但其實都唔會唔影響嘅，因為佢仲係佔比重大啊嘛、嗯。你要炒亞信屋，你要炒 CC， 你唔可以唔慳佢另一個表現唔好嘅業務噶嘛。啱唔啱啊？所以之前純粹話係因為日元店啊，佢會啲亞信屋做得好好啊，賣好多嘢啊，威脅到連百佳都要減價呢啲咁樣咧，就係 bullshit。 咦，咁即係如果當初推介呢只股票，佢冇睇原來線圈嘅 turnover 佔緊公司咁多，齋以為759個股價名叫 CC 亞信屋，就真係以為淨係做亞信屋嘅人，咪好得意咯。 唔係，咁佢要吹起佢啊嘛。 哦， 好啦。但是今次呢啲人就話見嘩營業額增長六成，盈利增長三成咗喎，踩佢啦，咁有啲人踩佢啦，佢就即係同佢講，你嚟睇清楚啊，你唔用腦去做線圈嗰度拖落去咋，唔關事啊，算都 ok 㗎、 哦、 嘩真係我頂你啊。 哦，呢啲咪冚撈咯， 真係冚撈啊，大佬你咁你又真係頂佢唔順喎。咁你當日推介有冇同人講佢線圈會拖累佢啊？ 即係佢講呢樣嘢，佢又啱，你又唔可以 challenge 佢喎。 喂， 佢只係話佢當初冇講嘅喎。 你當初冇講啫，但係你推介呢只股票，你有冇話俾人嚟聽？其實佢線圈係佔最大嘅，亞信屋佔部分嘅啫。 佢又冇講到喎。 嚇、啊，咁即係話線圈會有機會拖累佢，有冇講啊？冇講啊嘛。咁但係咁好彩就升咗啫嘛。 係咯。咁係 嘛？ 吓、啊，咁佢呢个做呢个咁嘅举动， 咁、啊、但系我系啊，咁唔好理啦，一间再讲嗰啲。但系咧，我想教大家就话，你作为投资者咧，真系你自己揭一揭啫、 嗯， 上网攞一攞嚟睇一睇。 系啊， 咁你唔会俾人老点，呢、這个第一。好啦，第二啦就倾到啦。好啦，我就算撇开钱圈，我哋唔计，我净系计亚信屋值唔值？ 嗯嗯， 值几多钱？ 嗯， 咁。首先你計就是 PE 啦， 是 PE 三十几倍， 是 咁你个盈利增长三成，你唔即系如果 CEC 计咧就唔值嘅，个 value 唔值嘅，除非系嚟紧线圈嗰度业务改善。好啦，亚信屋增长，因为点解咧？由七十几间铺开到130几间铺， 嗯， 差唔多接近 double， 系啊。 咁究竟佢亚信嗰个盈利嘅贡献系因为开得铺多？定系因为真系日元贬值咧？ 咁佢要睇个增长有冇得多一倍啦，真系到时。 咁摆明就系开得铺多咯。 系咯。 啱唔啱啊？好啦，而家130几间铺，明年可唔可以开到开翻八成咧？唔好开多，开100间铺得唔得？ 都几难插噶咯。 如果佢真系开100间铺咧，佢死得。 执眼就死。呢个点写啊？死字啊！ 唔开100间铺。或者減慢開鋪速度，佢盈利增長十唔十 port 到30几倍 PE 咧？ 梗係 support 唔到啦！ 除非突然之間線圈又變咗佢嘅主要業 務啊！線圈突然間彈起， 係啦， 又或者啲嘢賣貴一倍都仲有人買， 係咯。 好啦，跟住就一啲歪理啦。 嗯， 八街二百幾間鋪，佢百幾間鋪，八街都有人估要三百幾億啦。佢而家市值七億啊！ 哇，希望冇人講嘅呢啲説話啦，真 係有啊，就係有人講啊，你唔當人哋人。 我真係冇睇到，可能係。如果咁講， 你翻去睇睇啦。 咁講。啊哇！我真係我都 嗱咁睇咪我唔識嘅嗱我 好震撼啊！呢個消息 我咁我如果我咩都唔知嘅，我睇到張報紙，另外一個金礦啊，我當 咪就係另一隻金蛋咯，所以你一轉動人身咯， 哇！真係即係你我諗起點解你唔係李嘉誠呢？原來咁樣就可以做李嘉誠噶啦，係 唔係啊？即係佢寫呢個評論嘅時間，第一初初吹起佢就斷章取義，將某一啲因素就跨到好大。第二翻转头嚟啦，呢、這个因素出唔到嚟咧，就话有另外一个因素，原来冇讲嗰个因素系拖累佢，实际上睇佢系 O K。好啦，第三就系个比较啦，你将佢同百佳比系用一个错误嘅比较，用一个唔正常合理嘅比较， 现实添你话系， 因为大家嘅铺 size 唔同，大家做嘅 turnover 唔同，大家嗰个 economy of scale 系唔同。 我樓下嗰輯五九細個隔離嗰間 seven 啫，我未見過一間百佳嗰 seven 咁大間咯，係。 係咯， 仲有佢賣呢啲零食可以好快俾人吸噶嘛？但係百佳你試下隔離喺開間百佳，你有冇咁嘅實力先？ 你冇可能 兩樣嘢嚟㗎嘛？ 點解可以比較？我真係所以可能我不嬲都冇睇佢嘅文章，所以我唔知。 係啊， 但係睇完之後我真係更加 唔係，但係就真係太過太過犀利，即係呢下咧，即係可以係。唔道得咁緊要，一注獨贏啊！ 哦，一注獨贏邊個講啊？好多人講都有。 係啊，嗱，所以即係大家往後再睇業績嘅時間都係，你落格買一隻股票之前，真係揭一揭嗰個年報，睇一睇一啲幾樣重點嘅嘢。咁當然啦，裏面啲數仲有好多細節可以再演繹嘅。咁啊，呢度我會再遲啲 po 上 Facebook。 其实即系都睇一睇佢嘅业务啊，同埋佢嘅占嘅比例同你谂嘅嘢系咪一样？起码系一样先，突然间杀个情咬金出嚟，都唔知点算。 吓、啊，其实最简单嘅分析就系话，你开个铺 ，suppose 个比例应该令个 turnover 多几多，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呢个符唔符合。第二就话对个盈利嘅贡献应该系 suppose 系 contribute 几多，咁你就可以计到嗰个 yen 嗰个影响性有几大。 嗯，即系其实呢个比喻嘅荒谬程度同太太及其家人系冇分别嘅，即系呢个比喻都真系好荒谬，真系 系嘛？系啊，所以冇办法啦，即系有阵时 帮你交稿冇办法，其实 都唔系啊， 考唔到字数冇办法啦。 即系但系真系即系咁就会好弊咯，即系而家你基本分析其实真系好多出嚟真系唔够班就唔够班，冇计。 即係基本分析有時呢聽落好似好冠冕堂皇咁，但係你有時做到咁樣嘅話真係唉，真係唔識評論。 咁當然啦，呢隻嘢有冇機會再炒多一口上去呢？我唔排除，但係我唔會搏囉、即係睇個局呢就始終要整多口上去嘅、但係呢相對就用直播率呢，我覺得有好多好嘢囉。 是啊，对于759的 comment 就是 no comment 啦。 no comment 啦。 我想知道有什么好 东西。有没有好东西 听 返 咪知 啦。下次听返啦。咁你有什么好东西啦，你嚟到只可以讲啊，唔可以问啊。 你问佢啱啱去咗边度搵好东西吧，吓喺隔离。 唔使讲啦。 哇，你知唔知咩嘅先要搬啊？ 唔知喎、 啊。搬去边啊？ 你啱啱去嗰度啊。 係咩？ 係啊。 咁好。 十五楼啊。 十五楼啊。 哇。哇咩真係多謝羅老闆。 咩咩富士康大厦 喺深圳、啊。 富士高大厦。 富士康大厦改名做。 喂700仲有冇玩啦上次。 有讲咗啦。 讲咗啦。 讲咗啦。 係啊听返啦。 我自己睇都係嗰句头先讲啦。出得 EON 呢准备行埋最后嗰口、但係行之前我估计会蹬一口，因为已经令到个市场一面到淨係睇好㗎啦。咁、我就话呢，如果嚟緊八月真係个市做调整拖佢落去呢，嗰口嘅直播率就高。但係我自己心目中係我只係希望可以去到370蚊我就收工㗎啦。往后佢升几多唔关我事。往后升几多唔关我事，系啦，你觉得呢？ 我试咗沽啊，363蚊嗰日，即系佢出完报告，跟住爆咗上去嘅。 啱、 咪試咗後菇， 可以啊， 分兩注，咁咪有一注食咗。 但係頭一兩下菇呢就短食。 短食我食一注計一下咪、啊、我捱到380都冇事囉、 啊。下個禮拜、啊、如果個市破到21800呢就可以 fold 落去。 嘩有機會喎、啊、老實講。即係睇佢而家當然暫時咪係做 咁怪嘅出面啲人唔信㗎喎。 唔信咩因為。 唔信穿得落去㗎喎。我哋呢度幾個都話沽嘅。阿文錦又睇完幅圖就話咩沽呀嘛。 係呀。 係囉。 未可能未係但係嚟緊呢一個禮拜有啲機會。 啊、你咪最多而家22300你真係行多200松啲點就要沽㗎啦。 係呀。 我諗23、24好盡㗎啦喇 23,25都唔睇 啦。不過唔係都要睇多一樣嘢就係、是、啲報紙。係咪真係好一面倒講沽真係會有影響㗎。係 呀。 嗱我哋淺淺打到嚟個影響力已經有喺度㗎啦。再加埋生果啊其他嗰啲咁嘅幾嘢呢嗰下自己要執生我成日都教大家就係要仲有一樣嘢除咗你定咗個方向觀點之外呢你要留意身邊嘅人。 嗯。 呢樣嘢冇得教真係要自己去感覺。嗯、越多人一齊係講沽特別係某兩份報紙鋪到嗰一個大嘅沽勢呢你就要小心。 夾多陣先啦係 啦。係啦會有機會俾人夾多陣嘅。 总之睇翻上个月转仓位21819， 系 穿咗就安乐啦，沽落去。 啊，个头嗰几下就 OK 噶啦，一定 吓。下边有88点， 系啦，咁啊都熟数啊， 系熟数。 咁啊熟数配唔配合咧？8月7号下个礼拜三就立秋， 系 一转就庚申月， 庚申月， 庚申月究竟好定唔好咧？ 金金、 啊、过往嗱、啊、虽然系金， 系 啊嗱申月系金，酉月系金， 系、 嗯，但系咧好多年咧。根據統計咧，有一半嘅時間都係喺個新月跌，酉月先升。 哦， 嚇咁嗱，今年季至年庚申月 係 好啦，即係兩個金，一個水，一個火。 係， 但係至呢個火同申就合咗變水。 哦， 即係話三個水，一個金，金啊三黃啲水、嗯，全局就金水局。 金水 局，我吸咗個 水太多就瀨嘢噶啦。 瀨嘢 嗱，今日下晝落雨咧。嗰口都幾硬啊！臨尾都炸多你一口。嗱、啊，今日又係啦，節新時嚇、啊 嗯， 今日係何日嚇？啊，新時至月，咁啊，自身化水，跟住落埋雨，臨尾撒落去咯嚇。咁、啊、所以咧，我睇咧就立秋之後個市係要落噶。立秋係8月7号 ，OK。好啦，禮拜一季卯水木都係不利，禮、 嗯、 拜二甲辰都係不利，嚇、 嗯 啊。跟住月至。月字就好啲反覆，但係嗰日立秋轉咗月啦，咁仍然都係三點後都係弱。 嗯， 丙午丁未，禮拜四五或者會彈一彈，咁都合理。如果頭嗰三日對得夠深咧，一定會彈。 係啊，做個高低頭出嚟。係 啦，咁啊彈完就再到下個禮拜啦。 咁啊差唔多啦。 咁啊差唔多啦。咁所以咧有啲嘢都配合嘅嚇。 嗯，好，咁啊大家留意翻我哋今日講嘅策略啦。 係啦。 多謝 時間差不多了 好 OK 好拜拜